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毒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 后援会， 大家好，呢度是香港电台 第二台， 台号是 FM 94.8至96.9啊！ 系啊，我哋是 你系边个？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 同埋我是你的后援会的波成。 系阿一咧，今日有个题目想同大家分享嘅， 嚟啊嚟！ 因为咧，其实大家即系如果系叫做头嗰几次听我哋呢个节目啦，就当然即系好容易就联想到我哋系两个嘅毒男啦，因为经常约唔同嘅女仔出现啊嘛，系咪先？ 系 出即系做访问 做访问啦。 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揾波性个样咧，我想同大家玩一个游戏啊！大家可以找波盛的社交平台，然后看他最新的父亲节的那张照片。 那张通常都是大时大节呢，我先会 po 屋企嗰啲样出嚟嘅。 係係。 即係一係生日啦，一係父亲节母亲节呢啲就会有啦，就会齐晒四个。 红白二事啦，你知人大咗会齐人都係一係红事一係白事啫，係咪先。 不过好少白事 po 上咁。 好少白事 po 上啫，冇错啦。 係啦，但係都有机会见到。 除非你怀念爷爷。 咁所以咧就會見到嗰張就係vacation 一家四口去酒店嗰度咁啊食個晚餐，因為阿爸都係父親節前後嗰啲日子生日嘅，通常每年咁，所以就影嗰張自拍照，仲要擁咗阿好似阿妹揸機啦。咁啊影 哎呀唔好咁快開股嘛， 哦係啊， 叫人估下邊個先係波盛咁樣。 係啦，咁啊所以影咗張相啦。 係啦，咁啊爸爸係滿意嘅。 佢冇過問過張相啊，你 唔係啊，我意思係成個嘅行程、啊。 我以為講張相滿滿意添，佢滿意，佢話好難得一家食，即係我同我妹得閒可以陪佢嘛。 係係 係啊，佢喺度睇《原來生化戰》。 細伯個樣係依然係一臉嚴肅咁 樣，因為佢唔識做表情嘅，因為係、 哦 okay, 表情管理略嚴，可以有進步空間咁樣。OK， 係啦， 好啦，咁啊但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阿波盛同佢細妹即係叫做個樣好似啊，係咪 餅印咁啊？ 餅印咁樣啦。加埋佢阿爸，简直系啊三兄弟啊！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啊， 我妹冇得做女仔、 啊。宠物小精灵嗰啲咩三合一雌怪啊， 哦， 三头地鼠啊，咁就系嗰个概念啦、啊，即系三个好似嘅嘢。 我要你讲 Pokemon Center 嗰啲几嗰啲， 唔系，系三头地鼠啫， 系 好似样嘅。咁但系开始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即系除咗阿波之外，另外一个好似样嘅家庭就系以前有位主持。叫阿斌啦，佢就係一家三口，好似样噶嘛。 佢同佢家姐 系啦，佢同佢家姐， 佢阿爸， 佢阿爸系啦，佢阿妈都似样嘅四个。咁啊，开始咧，我发现波盛咧，阿爸同埋阿妈亦都开始越嚟越似样。嗱，呢个就今日想探讨嘅题目啦。 结咗婚咁多年， 嗱， 终于似样啦嘛。 唔系，咁可能细伯退休翻嚟做嘢对耐咗咧。 可能系啊， 系啊，真系关事。嗱，呢个一阵先讨论。因为咧，如果大家仲系停留波盛同阿妹似样，加埋佢阿爸，我记得佢之前有张相系有埋啲堂阿哥啊， 系系 唔知啲阿叔啊、阿大伯啊 嗰啲， 唔知 我爸亲戚嗰边 系啦。哇，简直系啊， 荡失路啊，直头会。 系啊， 你试下俾我哋围住，你唔知点走啊？ 复制人徐福啊！继复制人徐福之后，有复制人波盛咁样，嗰、那个感觉系哇，一定系一家人嚟嘅。咁然后我今次即系认真地细睇啊，认真地细睇，你系似阿爸，细妹似阿妈嘅， 阿妹似阿妈，你咁样讲， 你细睇啊，细睇啊，大家可以揾阿波盛嘅 Instagram 出嚟，或者 Facebook 揾佢张相。其实你同你阿妹唔系似，唔系嗰种似样啊，系因为你阿爸同你阿妈。底韻女似樣，所以就搞到好似阿妹都似阿爸咯。 嗱，我喺度睇咧，我妹同我媽咧，你而家咁樣，可能因為個笑容似， 係啦， 有少少露齒笑， 所以佢兩個係似，但係我係唔似佢哋任何一個人嘅。其實我都唔覺得，我到今時今日， 你似你阿爸嘅 樣，我都唔覺得似我阿爸。 當你老咗之後，你就係咁嘅樣㗎啦。 哦，我唔知係咪個眼鏡影響，但係。 所以我話啦，即係以往我哋都以為阿波妹啊，即係我哋一陣轉頭可以有機會開個投票，即係大家一直都以為波妹係似阿爸，但我睇埋呢張相，我覺得你阿妹係似你阿媽多過似你阿爸喎。 係你咁講係啦，係你咁講我明白。 咁即係換言之，一路以嚟啊，邏輯推算啊， 好， 之所以話波妹似阿爸，因為你阿媽似 我阿爸。 好啦，呢、這個係咪就係人類俗稱嘅夫妻相咧？ 在我的角度呢，我同意不到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是成日见住他们那个人，所以我没有那种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样的感觉，即是我见住他两个是两公婆，但是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感觉。但我看人家阿爸阿妈就会像了，或者看我的 friend 结婚耐了之后年轻夫妇那些，可能你见他结了婚一年之后跟他摆酒那天呢，是似样了很多的，这个我就会觉得了。 你有没有身边有些朋友是拍了很耐拖或者结了婚之后样子是越来越像？ 有啊有啊有啊。 那这个夫妻相是即究竟，因为这个就是究竟我们有时都会说相由心生，是即 是 你个人啊个样咸湿。 那你怎样看都是咸湿 了。是啊，就像我这样好像在《逃学威龙二》里面中国籍男子猥琐极度猥琐。我都未上车，一睇个样子就知猥琐，咁呢个相由心生啦。 但 个 point 系，如果你阿妈似你，然后你个样系咸湿， 唔系，所以面同埋相啲人咪话两样嘢嚟噶咯。面系你个人个五官啊嘛， 系 相系你个人俾出嚟嘅感觉，系、 哦、 你神情啊，有些少、哦。所以咧，你唔系直接地去比较，即系例如你阿妹呢张相个相同你阿妈似系。嗰、那个笑容同埋个眼神令到似咯，咁所以个夫妻相系嗰两个人嘅微表情或者佢哋嘅一啲眼神啊、哦，开始有共识嘅位置，所以有啲人解释就话你对得嗰样嘢越嚟越多就越嚟越似你咯， 系， 即系例如有啲动物有啲宠物你对得多咗，你都会发现，哇，物似主人形咁样，即系好似有啲人都话你似我嘅，物似主人形咯， 佢边个系物，边个系主人咧？你自己谂啦， 自己谂啦。 你讲对得耐，我觉得关事嘅。有一个例子我好记得，但系咧嗰个唔系喺个样上面似，而系讲嘢嘅语气似。即系我觉得都类近嘅，系你因为你成日相处，你讲嘢嘅时候咧开始讲嘢近啊嘛。就系阿邓生邓建宏同埋阿 Suki，、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同 Suki 做访问，其实佢讲嘢嗰啲语气咧系有邓生嘅感觉噶。 系 系啦，呢、這个就系、是。头先你讲 嗰、那个言谈举止越嚟越似咯， 啲讲嘢嘅节奏啊，嗰把声线都好啦，即系好难似足嘅。但系你会感觉到个神髓就系、是，你知道佢哋成日相处，跟住讲嘢嘅时候，大家越嚟越近啦，所以会似啦。咁呢个喺声上面嘅，咁所以样上面头先你讲个即系相处耐咗似嗰个，我觉得系类近，又系嗰一样咯。 有啲系咁嘅，例如嗱，但系点讲好咧？嗱，呢个系个相有啲系越嚟越似嗰款嘅夫妻相啊，即系例如你阿爸阿妈系个夫妻相，好明显噶，一睇就知系一家人。 嗯、 但系有啲咧系佢两个个样唔似噶，但系你觉得佢两个好合拍噶？ 冇咧？ 有，我脑海之中啊，已经有一对最佳嘅 couple 啊，就系、是、的神同埋佢老婆啦。嗱、 哦， 龙哥咧，即系我哋之前一位同事尹子龙同佢太太咧，就个样越嚟越似嘅。你问我，即系佢个女咧，即系阿龙 小 龙 女 咧，个简直阿爸嘅饼印加佢阿妈嘅饼印啊，所以佢两个系似嘅。龙哥同佢太太，的神咧同佢太太系唔似样嘅，但系佢两种两个咧系有一种夹嘅相喺入边咯， 嗯嗯， 所以究竟个夫妻相嗱，你大家千祈唔好以为个夫妻相一定系指个样子要好似先吓。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同好多嘅明星都有夫妻相， 例如钱嘉乐， 例如钱嘉乐，我喺细个嘅时候同郑中基，甚至同方力申有夫妻相，咁唔系样似就系夫妻相，诶嗰样嘢佢夹同唔夹嗱，的神同佢太太唔个样唔似啊，即 系 的神相对地块面就圆润些少，太太就尖啲长少少，但你觉得佢两个嘅人行出嚟嗰种咧，啊你一定系两公婆嚟嘅嗰种感觉咯。 咁另外一个例子啦。彭家斌、斌神同埋佢老婆骆一鸣咧，嗱佢哋个两个样咧，我觉得唔系似嘅， 唔似嘅，唔似嘅。 但系你觉得有冇你头先讲嗰种行出嚟嗰阵锤好似咧？呢、這个嘅话，我觉得有嘅原因系在于可能佢两个嘅身形本身嗰个细粒程度有种虾俾人嘅感觉咧， 所以佢哋两个行出好似两个小朋友咧，佢两个我就系觉得都有呢种呢种 feel 嘅，就系、是、我唔知道你有冇觉得， 因为我同佢两公婆冇见过两公婆嘅相处啊、哦，即系呢啲咧，你唔系就咁睇两嗱，你当然啦，你阿爸阿妈。起码结咗婚32年啦，理论上 系。 如果 系理论上嘅事实， 事实同理论上都结咗婚32年，自不然会再迟啲啦，系咪先？即系计埋拍拖啊，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公 啊， 随时40年先。咁你真系越嚟越似，好合理噶嘛？咁亦都你见到佢相处，例如系一家大细嘅合照，你咪见到嗰种嘅夹嘅相咯。咁好啦，迪神同埋佢太太哦有拍片，咁你咪睇到两个人嘅嗰个夹咯。但因为我冇见过佢两个嘅一齐出现嘅时候啊，咁、我好难嗱，你单独睇咧，你好难答到出嚟。有啲嘢你真系拼埋一齐先发现，哇，佢两个有几夹喎、啊。嗱、即系例如有啲荧幕情侣都有呢样嘢噶，即系例如我哋以前细个，我哋中学嘅时候就系方力申同埋 Steffi 啊嘛， 系系。 咁呢对咪荧幕情侣啦，系咪先？仲有嘅杨怡同林峰啊嘛， 系啊， 有段时间系咪先？即系溏心风暴嗰年度，咁佢嗰个咪就系嗰情侣相出咗嚟咯。咁当然即情侣相同夫妻相，如果你再深究嘅话，有啲人就系情侣相，有啲人夫妻相、你好难去解嗰样嘢，但系。即係有啲人咪話你對得耐咗，你越嚟越似，即係可能你阿爸阿媽咪越嚟越似咁樣咯。咁但係有啲係你一出嚟嗰種啊，你佢兩個哦真係好夾喎，係個樣好夾，未必係個性格好夾，或者因為個樣你會覺得佢性格都好夾咯。所以唔識解釋嗰樣嘢 嘅。因為呢個似舊底嗰代咧，啲阿爸阿媽第一次見可能自己個仔嘅女朋友咁樣先算，第一次見面就話你兩個有夫妻相咁嗰啲咧，即係嗰種感覺啊。 咁 old school 啊，你阿爸。 唔係啊，即係佢冇我講呢啲， 但我就諗起即嗰代嗰啲咯。 唔係知兩個都分咗手啦，俾細伯嚇親啊！一嚟到第一次見面，幾有夫妻相喎、啊？買邊樓？買邊度住啊？諗住即刻走 嚇親！我諗住嚟食個飯啫，咁快買樓啊？咁樣 咁快生兒育女啊？ 會嚇親咯呢啲咁樣，係咯，即係你，所以你咁樣講， 我係同埋咧，我覺得啊，我覺得啊。是真係即係啱啱我哋講咗個例子就係對得耐啦，咁呢樣嘢亦都真係喺另外一個現象係更加容易，即係你叫做見到嘅，就係、是、咧年輕嘅夫婦咧，即係好似彭家斌同佢太太啦，我哋未咁勁啊，見到即係唔係冇未咁勁，但係呢啲拍咗拖或者甚至結咗婚，小朋友30多歲嗰啲咧，哇嗰陣夫妻上嘅除啊，哇， 隔 你哋當以前，如果你哋以前曾經係兄妹。 上一世啊，唔通你有咩关系啊？ 系嗰啲粤语残片嘅桥段啊！你两个唔可以结婚，因为佢系你阿妹嚟噶，即系呢啲桥段，你真系以为佢哋系似兄妹，你行出街似兄妹多过似夫妻，唔系即系呢个都系讲噶啦。但系因为就算似样咧，你都系 feel 到系夫妻嗰种感觉嚟噶咋，系啊，所以嗰种系耐咧，一定系会有影响嘅。即系我系同意呢样嘢咯， 特别系嗰啲。即係你影相嗰啲笑容，我覺得笑容係其中一樣好明顯啦。因為我有幾個中學同學都係就結咗婚好耐，佢哋係嗰啲中學定係大學已經開始拍拖10年嗰啲嚟噶啦。你即係佢哋嘅另一半唔係成日見啦，但有時就咁齋睇佢哋一影嗰啲相咧，你咪就係我個 friend， 即係佢嗰啲笑，甚至乎你識嗰、那個可能我個兄弟個老婆以前係隻眼好大嘅。唔知點解識耐咗之後，佢隻眼會越嚟越細去襯翻。 但呢個唔代表有夫妻相一定係夾㗎、即係有啲即係坦白地說，有啲係冇嘅話咧，都好明顯係即係 keep 住好幸福嘅。只不過有夫妻相係令到件事好似你個畫面好似甜蜜啲、温馨啲啫。但係唔代表你唔幸福嘅，兩樣嘢嚟嘅。OK， 因為我哋唔係睇相，我哋純粹睇我哋個人觀感，覺得佢哋係咪兩公婆 嚟嘅？ 有啲係真係一睇係兩公婆嘅，即係好似我哋嘅監製。阿黄天恩小朋友同佢太太，我哋未见过佢太太真人，但系一睇张相啊，你即刻指住佢张相，哦，原来是这样的啊，一定系这样的咁样去噶嘛， 唔会系那样的， 唔会系那样的，一定系这样的，你明唔明嗰种感觉啊？就系咁解咯。 咁你嗰个你同你女朋友咧？ 咁都系拍咗一年啫。 咁有冇人讲过次咧？或者你有冇觉得有啲？ 唔系，或者呢个系我咪申请唔答呢条问题唔系啊，因为自己睇唔准嘅，系人哋睇先至准嘅。即系自己睇咧，嗱，自己睇系另外一样嘢嚟嘅。自己睇咧，你系 feel 到呢个人系会长远发展定系 拍手先啦，系啦，你 feel 到嘅有時候啲嘢，即係有啲就係啦，我又法官大人，我申請拒絕回答呢條尷尬嘅問題。 咁你一個回麻將翻咗嚟之後， 喂，但呢個又係即係自己好難睇夫妻相，但有啲人咧就係、是、你有睇。即係你 feel 到哦，呢個係會拍散拖，你就算睇人哋你都睇到嘅，即係嗰種感覺係哦，呢、這個都係散拖嘅啦。咁當然呢種係一種感覺嚟，唔係 100% 準，但係有時可能都七成、六成或者八成嘅準確率，你都係覺得啊係呢個嘅啦，或者呢、這個唔係咧，無論係自己定人哋咯。但如果你話夫妻上呢隻字真係好多時都係人哋話你，你好少話自己，誒、我同我老婆好有夫妻相，唔會咁樣嘅。 同埋你頭先講嗰個幾得意，就係有一啲人你望落去，你拍埋一齊，佢哋似係拍拖，唔係結婚嘅感覺啦。嗰啲有陣時係頭先你講一個就相由心生啊，另一樣就係關嗰個人嘅階段事噶，未必完全關年紀事嘅。即係譬如我識有啲朋友係佢每次帶出嚟嘅女朋友，你知呢個係真係女朋友嚟，直到去可能隔咗幾年啦，即係近年 已經五啊幾歲啦。呢個應該係 呢個你唔係諗住仲發生五啊幾歲啊咁樣。即係你知道你嗰個 friend 本身佢已經即係經歷咗好多嘢，去到一個階段咧，你覺得佢帶出嚟嗰嘢，可能因為加上一啲談吐舉止咧，襯喺佢隔離個女仔，你就覺得佢有種嚴肅啊，即係嗰種嚴肅顯得更加之出咧，你就會覺得呢個女仔似乎拍喺你嗰個 friend 隔離咧，佢唔係一個女朋友咁簡單。 所以啲人咪話嗰相由心生咧。是你的相，是你俾出嚟的感觉多啲，有啲人话、就是你嗰人俾人的感觉，你个人都会随住你的即系成长啊，你嗰排嘅运气啊，或者你嗰排嘅一啲客观环境，即系例如你日日开 OT 嘅，日日要听我是你的后援会，我系阿一咁样嘅，咁你都会啊个人系争啲个相，咁所以其实系好难解释，但系总之你大家翻去睇下波胜同佢阿妹。再加埋佢 Father's Day 呢個嘅父親節呢個嘅合照，你就明白面同相之間嘅關係，再明埋夫妻相。 我諗有朝一日，如果有個女人要嫁入我屋企嘅話，佢首先要影張相，然後睇下個 似唔似樣， 似唔似撈唔撈得埋，先至可以決定啊。 係啊，咦，女朋友呢、這個人咁似我阿爸嘅， 係啊，係你啊。 失这孤单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天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望，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默记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来了，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想你似丧想，心变做痴狂，让你移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走没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问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狂向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旁人未移去，过去成了烟，向着 着期望，或许走得康庄，康庄的路间中跌宕，前行仍然无定向，但我拥抱着信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欢迎和衷心感谢，认为充分彰显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僅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致以衷心感謝。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亦都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他說習近平出席有關活動，正值香港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意義重大。感謝習近平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說，按常理估計，相信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親自來港主持儀式並發表重要講話，但暫時不清楚會否在香港社區視察。後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現任行會成員葉劉淑儀亦都相信習近平會親自來港，又認為曾經確診新冠病毒的官員就算康復，基於安全理由亦都不應該近距離接觸領導人。另一個行會成員湯家驊表示，本港疫情反覆，難以推測習近平是來港出席，亦或以視像方式出席有關活動。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說，習近平準備出席回歸活動，對香港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具體以什麼形式，有待中央和特區政府安排，亦都要視乎整體疫情，確保防疫工作做得完善和安全，呼籲外界等多一陣。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過去四年多，她很榮幸擔任律政司司長一職，親身感受到國家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成功和內地簽署多項突破安排，以及與各地的法律部門和國際組織達成協定。鄭若驊在網誌提到，她當年在英國倫敦遇襲之後，中央對她的關懷和無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令他深深體會到有國家作為強大後盾，一定能夠戰勝任何困境，迎來更美好的明天。澳門的新冠疫情應變協調中心表示，已經在午夜12時結束的全民核酸檢測，採樣了的67,000多人次已經有檢測結果，累計72個十運一檢測樣本呈陽性，其餘是陰性。中心表示，未在指定時間內進行核酸檢測的居民，健康碼已經被轉為黃碼。根據相關規定，持黃色健康碼的市民將可能被拒絕進入公共場所，不能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不能夠離境，並由警察送至指定地點接受檢測，在原地等候直至核酸檢測結果陰性才能夠離開。拒絕檢測者需要接受14日指定地點醫學觀察。中心話，有關居民需要在今日中午12時之前自費到常規核酸檢測站接受檢測。如果在今日中午12時之前仍然未接受常規核酸檢測站付費檢測，健康碼將會被轉為紅碼，並需要接受強制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時，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咧都去到狮隧桥底。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将军澳入口就去到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因为水管紧急维修，佐敦宝宁街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交记》， 羽灵调集大军向北渊进发，纪云和设身大队。对御敌，羽灵对佢恶语相向，此言唔会留下一个活口。纪云和不甘示弱，同羽灵大打出手。长义会唔会赶嚟营救呢？ 国剧八三零《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VNA, it's in the game. 会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ttered Mortal Learn 简称 BN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Mini 是一位纹身师，还曾经被称为小清新纹身师添。虽然纹身会痛，但是望住 Mini 咁靓女，又咁专心帮你纹身啊！痛都痛得抵啦！由纹身嘅世界跳到去爱情嘅世界 ，Mini 又会唔会系一个小清新女朋友呢？ 今日我哋 BNA 嘅嘉宾咧，就有我之前做过访问噶啦 ，Mini Lau 系一位纹身师嚟嘅 Mini 啦， 我都系一个纹身师、哦。不过我系纹人哋个身咯，纹身师， 哇、 臭啊呢、這个咁样， 一纹就知道你咩料啦。 嘿、hey, ，我同 Mini 啊有个约定啊， 系咩啊？ 还记得点唱？ 樱花再开。 唔系唔系，嗰首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唔系我有一次讲起，我话我想揾佢纹身，系啦。咁就想問阿女個名嘅，咁佢就話如果五年後你都仲係想嘅話咧，我就免費幫你問啦。 幾時講啊？ 舊年年中咯，而家過咗一年啦，差唔多。哎，一年啦，舊年六月三號， 係 係啊，佢話五年後幫你問。咁跟住之後啊，我而家有啲後悔。 點解啊？隔得太耐。 唔係，因為我睇咗佢啲作品，實在太靚啦。但实在太唔系我啲 style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小清新咧，你买一个小清新摆喺一个肥仔身上面，真系好唔夹呢件事。 但系都系嗰句，即系纹身呢样嘢，大家谂清楚啦，系啦，即系自己 系 先做呢个决定咁样嘅。 系啊，如果纹人哋个身就去咗，即系呢种 就可 以 嘅， 系啦。但系如果真系 tattoo 嘅纹身就要谂清楚啦。 所以今日啦，呢一个预约会嘅拍拖对象就系纹身师 mini 啊。 同 Mini 拍咗拖几年，亦都一齐住，你哋嘅关系可以话系幸福之中带啲平淡，平淡之中又带啲幸福。两小口嘅生活都系咁啦，不过好似少咁啲激情啦。咁究竟边度可以揾到激情呢？两个字：酒店。所以你同 Mini 提议。不如呢个星期六日 book 个 station 放松下啦，唔使你屋企啲家务，又远离啲工作。Mini 听到之后即刻赞成，仲话估唔到你个衰佬仲识得氹佢开心。你攞个电话出嚟，即刻上网揾酒店。以你对 Mini 嘅理解，你会 book 边度嘅房呢 ？A 海景房，望住个靓景，仲可以天涯哭的声音。B离岛，因为去旅行搭车又搭船，即刻有出 trip 嘅感觉啊。C 市中心，出入买嘢都方便啲啊。夜晚突然之间发现冇啊，都可以落楼下买嘛。 好，第一条投石问路条。 过去几个星期， 我 觉得嘅表现都几好噶。 系我先 fold 咗 C 先。 唔系市中心， 系啦，我自己如果小弟啊，自己去呢个 station 啊，最怕就系去市中心嘅， 系， 即系我落去又系嗰商场，我平时喺嗰商场食饭，咁我去咗边咧？ 冇嗰种旅行嘅， 系冇嗰种旅行嘅感觉，系啦。咁如果你问我，我反而系纠结紧 A 定系 B 啫，即系两个都有嗰种写意啊。你对住个海景咧，即系就算吓，假设啊。你都係 book 尖沙咀，但係你唔係尖沙咀內陸，用內陸呢個字， 你緊外圍嗰啲啦， 你緊沿岸嗰啲係啦，同內陸嗰啲，內陸嗰啲我覺得係冇咩 feel 嘅。但係嗰啲沿住個維多利亞港嗰度嗰啲咧，你對住個海景咧，你真係一個下晝飲住杯啤酒， 最終都係飲住個啤酒， 望住個海四個鐘，你已經有嗰種放假同埋 relax 嘅感覺咯。係啦。你谂下，假设吓去离岛就再劲啲啦。你去离岛，咁你去离岛你要搭车又搭船去中环，然后可能咧先去愉景湾咁样。咁你去愉景湾，咁你嗰度又多外国人，食饭又用英文，系咪先？然后喺嗰个位对住个有个沙滩，或者有个即系你对住有啲系可能细型啲，比较可能即系个酒店唔系好靓，但系佢又系对住个沙滩仔咁样，即系啲离岛嗰啲酒店。 踢住拖落楼 下，系啦，然后饮住罐啤酒。 都系啦， 系啦，件事系真系好似放假咁样嘅，所以我系会翻个 C 先嘅，我拣 A 啊， 海景房， 海景，佢似系会中意海景嘅人，因为佢有好几张嘅 Instagram 系着泳衣嘅，即系着起泳衣，我谂起个海字啫，虽然嚟到都系海嗰度， 人哋嗰啲相咁多纹身相，你就系睇到泳衣嗰几张， 睇到泳衣相。 所以第一条阿一拣 station 同阿 mini 去嘅话系拣海景房， 我会拣 A 嘅，因为我自己比较中意海景，即系睇住啲海个感觉就比较舒服啲啦，同另外一半可以倾下心事啊，倾下偈啊。点解唔会拣离岛呢？就系、是、我自己就觉得行得比较攰啲。因为离岛是要行得远啲，而市中心比较普通啲咯，即系可以睇到海景就会更加正啦。因为我同我另外一半咧，即系可能我哋拍拖嗰阵时啱啱认识对方，都系望住个海倾偈多，所以咧特别对个海啊嘅 情懷的感覺是，我可能都是一個回憶咯，即係覺得大家個關係又好似又升華咗咯，即係個時間點同埋而家又望住個海，同埋我哋之前講緊未係疫情嘅時候咧，大家都工作好忙啦，咁都會去大家約一日去大澳啦，咁就行去大澳，跟住之後睇下啲海，即係嗰一日嘅嗰啲唔開心啊，所有嘢都拋曬喺個大海度。咁所以唔知點解咧，個海俾我嘅感覺就係平靜啊、舒服啊、開心啊。 行去大澳啊，行喎、啊！ 之前生日嘅時候，我都係會 book 一啲有海景嘅酒店，咁其實邊一個地方都冇所謂嘅，最主要係有海就得㗎啦。坐喺個床度啦，望住個海景啦，咁都會同另外一半飲下嘢、傾下偈，同埋都會影個海景咯。我自己覺得啦，1000至2000蚊嚇，2000蚊留下嘅，我覺得都 OK 㗎啦，已經即係我自己就簡簡單單啦，唔算話好大，咁其實基本上有個海景睇下，咁都 OK 噶啦已經。 可唔可以下次追問佢啊？東涌行去大澳要3.5小時，佢係想話喺大澳入邊行下，點真係行去大澳啊？ 兩件事嚟喎。 恭喜你，你攞到1分啊！揀出有海景的酒店都仲有好多选择嘅，平平地的商务酒店又有装修有主题的精品酒店又有，比得起千豪啲嘅大集团大品牌的5星级酒店都得。不过对你嚟讲，钱都唔系最重要，最紧要系氹到你嘅女人开心。你递咗个电话俾 Mini， 叫佢揀下想 book 边间有海景嘅酒店，点知佢推翻个电话俾你。仲话得㗎啦，你揀啦。Oh no， 你知道呢个系一个考验嚟㗎。咁耐冇做呢啲情趣嘢， Mini 一定系想睇下你对佢仲有几了解啦。两日一夜嘅 station， 你觉得对 Mini 嚟讲酒店有边样嘢系最紧要呢？ A， 泳池。咁你哋就可以鸳鸯戏水啦。B， 酒吧。话明酒店㗎嘛，梗系要有酒同埋酒吧啦。C，SPA， 哦，几毛钱呢？ 好啦，有海景啦，跟住通常都有拣噶啦，即系有啲咩嘅设施啊、配套啊、酒店有嘅紧要咧。 嗱，如果大家啱啱有专心听嘅话咧，系有一个端倪出咗嚟嘅。嗰、那个端倪咧，就唔喺Mini 嘅嗰段录音，系喺我嘅回答入边，小弟讲过，我睇到佢好多着泳衣嘅照片，即系好多去船 P 啊，去沙滩玩嘅照片。 系啦，或 者咁既然啊，有咁多呢方面嘅服装啊，当然就不能浪费啦，系咪先？难得有机会着泳衣，咁啊，梗系要拣有泳池嘅酒店啦。你冇理由着住件泳衣去酒吧。虽然有啲 poolside party 系啦，再加上佢话好中意两个人一齐去，嗱、你谂下做 spa 你好难两个人一齐做，佢啱啱话要倾下偈啊， 点解可以摊喺度左右倾偈？ 难啲噶，系、啊，你做 spa 嗰种系 你啫，我嗰啲系 师傅师傅嚟啲落啲落啲落啲，哦，系啦系呢款啊，即系你点样倾偈啫？阿 Mini 啊，今晚食咩？哦，咁样即系难啲，所以咧，我先包咗 SPA， 我包咗咗先。嗱，去酒吧即系可能有个即系晏昼饮杯嗰啲 cocktail， 两个人 chill 下，饮下嘢，倾下心事，都似系嘅。但问题系啊，房都可以做到嘅嘢，点解要落酒吧做？你都系同隔篱嗰个，即系同另一半倾偈啫嘛。你唔系落去同人哋其他人倾偈啊嘛，系咪先？所以啊，即系如果我单身去，我就话酒吧紧要嘅，唔系泳池好紧要嘅， 紧要啊。 所以我会 健身嘅小朋友多， 系啦，你啱，但我都系拣泳池。 A 有泳池啊， 泳池。 我会拣泳池，因为平时可以。 即系打下卡啊，压下 like 啊，咁又可以同另外一半玩下水啊， 倾下偈啊。 咁B 酒吧点解唔拣呢？其实其实喺间房度饮酒都得嘅。 嗱，我都话啦， 就咁样觉得，两个人即系拣到个地点，喺间房饮下酒都可以。咁 spa 对我嚟讲咧就冇乜太大兴趣咯。即系如果 spa 嘅话，其实出去做都得，唔使特别喺嗰个地方可以有咁样。会唔会隆重啲去揀一啲泳衣俾另外一半睇？我会买定好多唔同嘅款，跟住之后逐件逐件着俾我另外一半睇。啊，呢一件好唔好啊？跟住我即刻就换第二套。呢一件又觉得点啊？跟住俾佢评分，佢觉得 OK 嗰啲咧，我就会带去游水啦。跟住之后就会影相啦，跟住同佢一齐玩下水啦，咁咯。跟住有阵时咧，我都会问佢嘅，啊呢一件好唔好睇啊？嗰一件好唔好睇啊？咁问完意见之后咧，我都会。你知噶啦，即系女仔一定会拣拣 A 好啊，定拣 B 好啊。咁可能自己心目中都有一件系觉得靓嘅。咁佢拣完佢觉得靓嗰啲之后咧，我都会拣我自己中意嗰啲咧，都会带埋过去。但其实去到最后咧，其实都系着一件噶啫。其实我拣得嗰啲，其实我都好大路㗎，我係性感款又會揀，跟住可愛款我都鍾意嘅。但係呢性感得嚟呢又唔會太過暴露嗰種囉，即係輕輕露少少背。我上年揀咗件泳衣係紅色，跟住吊帶款啦，露背，跟住前面都會有啲嘢睇。个感觉都唔错嘅，我自己都中意，即系唔会啊太露，但系都会露少少咁样咯，即系嗰啲若隐若现嘅感觉。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到 justification 嗰日，你同 mini 俾预定 check in 时间早咗去到酒店。谂住睇下有冇得提早攞房啊嘛，你知啦，一般都成三点先有房，第二日十二点就要走啦，扣埋瞓觉嗰几粒钟，加埋得半日玩咋，又真系估唔到俾你哋搏到，一去到 check in 咁啱就有吉房可以即刻住啦，喺柜台搞掂就攞卡上房啦，一打开个房门就见到个超大玻璃对住个围港。仲要咁好彩，今次住到高楼层添，前面完全冇遮冇掩。你知今次 mini 十满意啫。放低个袋之后，参观完间房，你同 mini 就摊咗喺张 king size 嘅双人床。哇，张床褥好弹，好舒服啊！呢、這个时候 mini 就问啦：我哋做啲咩好啊？系 check in 完之后，第一件事你会安排同 mini 做啲咩呢 a 去泳池。特登揀间有靓泳池嘅酒店，梗係嗱嗱声去啦，去洗脚都好嘛。B 补眠，呢几年都攰啦，难得有张咁舒服嘅床，合阵先啦。C 浸浴，好少好有浴缸啊，呢两日一夜你都预咗浸到甩皮㗎啦。 想補充少少頭先嗰一題，其實 mini 咧佢有講話，佢另一半咧其實中意對一啲咩嘅泳衣款式嘅，後屘錄完之後話，都係冇啦，好似爆咗佢啲嘢出嚟，所以 哦等先，係佢另一半著。 唔系 中意佢着我， 因为佢有讲到噶嘛， 差好远噶嘛，即系我冇想知 啊， 我想知 Wallace 着咩名裤啊， 我冇 兴 趣知， 我冇兴趣知啊，剪得好，但系原来系 Mini 嘅，咁我想知啊 ，Wallace 嗰啲剪咗佢啊，剪咗 Wallace 佢， 系啦，咁跟住呢一条啦 ，check in 咗之后第一件事做咩咧？ 其实如果加插一个。 D 選擇咧就係喺房入邊試泳衣嘅。佢啱啱都有提過，佢會揾好多去試啊嘛，係咪先？即係佢真係會揀一個嗰日最襯嗰日。即我哋之前訪問過其另外一位嘅女嘉賓阿西彤都有講過，係你嗰日個 mood 係想做啲咩，你會揀嗰套泳衣啊、嗯。所以你帶幾套衫去係合理 嘅， 就好似啊，我有幾個開瓶器喺身都好合理啊。 都要谂下嗰日用边个， 今日用边个开瓶器嚟开啤酒系我嘅 mood 一样合理，所以我会拣 A。根据啱啱嘅端倪，我留意佢好多相都喺泳池嗰度影嘅。 佢讲 同埋你要留意一样嘢，你谂下你早极都系两点，你换完衫或者你执好晒嘢落得去，其实三点几，你要喺日落之前。嗱嗱聲影相啊，即係你再恰一恰咧，又過咗個時間，或者泳你浸浴又好似你都係浸浴啫，你唔落去浸係咪先？所以我會揀 A， 即刻泳池係咪真係咁中意佢咧？ 我會揀 B 保眠，因為我哋通常 station 第一日，即係可能我哋啱啱 check in 之後咧，我哋兩個都會攤喺度先嘅。攤完一陣咧，我哋之後就會食下嘢啊，咁樣咯。咁點解唔會去泳池先咧？覺得check in 啱啱check in完，咁我哋都仲有啲時間，咁就冇咁快去泳池咯。咁就等到去可能大概五點鐘，即係個太陽冇咁曬嘅時候先去泳池。 哦 咁私浸浴咧，浸浴我哋都會係留到去夜晚先做咯，所以我會揀 B 保面。我哋兩個都係嗰啲咧，係好 hea 嗰啲人嚟嘅，即係啱啱去到 check in 完之後，都係喺個酒店度 hea 一陣先。之後先至係去做下其他嘢咁樣。我哋兩個做嗰啲嘢咧，真係好搞笑嘅，唔係個個都估到嘅。因為頭先即係嗰個問題真係好難揀啊！即係究竟係去泳池又好啊，其他好啊？即係如果補眠嘅話，真係會揀補眠休息。咁如果真係話一嚟到就瞓覺，好似梗係好事啦。咁我哋都係可能攤喺度休息一陣，跟住之後先至去周圍行下啊，食下嘢啊，咁啊影下相啊。係咧，如果可能真係 book 咗間房，大家計劃好咗一啲 schedule 啦，但係未必會有一日係天氣係真係咁啱咁好天。如果嗰日真係落雨，咁啊去唔到泳池嘅話，咁大家都會轉 plan， 所以我哋大家都唔會話太，即係唔會計劃太多咯。咁嗰一日就係去station， 咁睇下有冇泳池咯。有泳池，大家就會準備一下。咁其實都係佢都係配合我嘅啫，佢都係會你揀一套泳衣啦，咁幫你影下相啦。佢都知道佢係要做嘢，要幫我影相。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分开太挂牵，若爱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淡，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 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上。 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观景台。后少少啦，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一直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重复一次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就排到观景台。后少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潭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反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在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人善湾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宝林北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石排湾村碧银楼、鲗鱼涌康山花园六座、粉岭碧湖商场 UG 层34号 B 号铺、麦当劳、旺角新世纪广场4楼423号铺牛杂窝、旺角新世纪广场6楼603至603A 号铺翠苑、屯门翠怡广场地下 GSC 号铺泰兴、九龙湾德福广场一期 G 楼 G54A 1号铺、元气寿司高速线、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场3楼302/03至302/04A 号铺 The Filippo Trattoria、 蓝田汇景广场3楼3A至59号铺、龙城冰室、屯门良景广场2楼 L238号铺、二乐餐厅同埋屯门市广场一期1246至1266号铺牛一。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爸爸我嫁啦， 拜拜。 开心听着乐带，别过心思通通记录狂唱。 好多人结婚之前都会想定一些说话在婚礼上面跟另一半讲的。Leslie 就觉得其实对着家人都有很多情绪的，所以她决定写一封有声情书送给爸爸。 曾经契约能要花开。 作曲是 Leslie 自己，填词 Leslie 简嘉明，编曲有 Peter Leslie Master Chow。 爸爸亲身建立期待，几家欢喜欢欣看着来谈。 星期全新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有姜丽文《爸爸放心我出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 N 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 Up Motor Learn， 简称 BN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Mini 是一位纹身师，还曾经被称为小清新纹身师添。虽然纹身会痛，但是望住 Mini 咁靓女，又咁专心帮你纹身啦，痛都痛得抵啦。由纹身嘅世界跳到去爱情嘅世界 ，Mini 又会唔会是一个小清新女朋友呢？ 好啦，继续啊！今个星期我哋 BNA 嘅嘉宾咧有纹身师阿 Mini 啦。头先三条有两条，我觉得都 合理啊。 呢、这个进度唔错嘅， 系 都唔错 ，OK 嘅。 啊，今日呢个设定就系同佢去呢个 station 啦。你作为对佢都几了解啊，成日睇佢啲，我觉得你今日应该你点都系 pass 噶啦。 但系我要即系咩啊？即系为自己啊澄清翻一件事啊。因为 Mini 个社交平台咧。是佢自己个样嚟嘅，所以你哋话点解唔系睇人哋嗰啲纹身嗰啲设计，一系另外一个 Instagram 嚟噶嘛？我都冇 follow 嗰、那个， 分得好清啊啲嘢。 系啊，我唔会 follow 另外嗰个噶， 分得好清楚，好中意。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我系波胜啊。呢啲公还公司还私分得好清啊， 啲嘢搞清楚好啲。 好啦，咁啊呢个 station 之旅啊，继续去到呢个第四条啦。 同女朋友嚟 station， 除咗探下间房之外，夜晚呢一餐都系重点嚟噶。玩咗成日饿饿地，又有啲唔想喐。本来谂紧可唔好叫 room service 嘅，但又惊啲嘢送到上嚟，好似会冻晒唔好食咁。再加上住酒店两手空空搭 lift 落楼下就食到饭嗰种感觉，系特别爽嘅。而今次 book 嘅呢一间酒店咧，啲嘢食都出名几正嘅。你会拣边一样嘢同 Mini 做晚餐呢？A 自助晚餐，因为住酒店是一定要配自助餐的。B 西餐厅，住五星级酒店加上高级西餐厅，几有格调，几 high class 啊。C 日本料理，即是喜欢吃日本嘢的程度，无论去到哪里都一定要吃，每一日都要吃，每一餐都要吃。 晚餐啦、 啊！如果嗰条路全部都系食自助餐嘅话，嗰条路就系蒲飞路。啱啱谂到呢个 gap，sorry，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最中意食自搞嘅啦，系啊，我系波城啊， 蒲飞路， 成条路都蒲飞食啊，三样嘢啦， C 喺自即系酒店 station 嗰个 mood 成。 即系如果佢话佢两个都系嗰啲叫做他他条条嘅人咧，其实自助餐就啱数嘅。即系唔使烦食咩嘛， 哦、 即系我落到去日式嗰度，仲要再分哦，究竟佢系 teriyaki 啊，定系 sukiyaki 啊，定系 omakase 系 omakase 啊，定系寿司，定系刺身，定系拉面咁样，咁都 拉面。 一细个睇广告系阿芝山 拉面。 所以我都系读拉面，咁究竟即系嗰、那个嗰、那个你都仲要嗱西餐你又要拣啦，即系哦即系入到去 main course 头盘，嗯、即系如果喺个放假嘅 mood， 你系咪会咁样啫、嗯？即系佢啱啱两个人个性格都系啲即系仪式感未必好重，纯粹嗰下舒服，塌塌条条摊一阵落对食个 buffet， 食完饱啦，翻到去唉浸浴瞓觉嗰种咧， 系 好似系呢种嘅。 即系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自助餐都系要拣行出去，但系其实因为我哋好正，你样都可以食，所以三样之下，你觉得最正路或者最适合。 另外嗰两个又其实又是不差的，另外嗰两个、嗯、因为小弟有试过即是去酒店食，即是以前的概念都是觉得喂去酒店一定是食buffet啦，咁样 平时不会每天食啦。 但又真的试过行入去可能入面一些西餐厅或者日式餐厅也都真的好好味的，我意思的。那你揀 A 啊， 自助餐啊， 自助餐啊， 自助餐 啊，是啊，不用烦啊， A 自助餐啊。 我会揀 A 自助餐晚餐，咁大家可以食唔同类型嘅嘢食，即係自己食啲咩就夹咩。点解唔揀西餐呢？我同佢对西餐就冇话太大兴趣囉，我哋大家都鍾意西餐、日本料理嘅。其实我头先都諗緊即係 A 定 C 好呢，但我个感觉都係鍾意自助餐，大家、可以乜都可以食下。咁試日本料理點解唔揀呢？大家平時都食日本嘢多嘅，咁所以都唔會話特別去揀呢樣嘢咯。即係如果專登去玩去 station， 咁就多數都係會揀自助餐會比較多啲。 我通常會一嚟就會揀食长脚蟹、海鲜类咯，我最喜欢吃就是长脚蟹。 如果那一天的自助餐是有长脚蟹呢，我那个肚的容量呢是长脚蟹是最多，跟住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即可能面包蟹啊，跟住之后就是这个的蚝啦，虾啊，就慢慢就是可能有些中菜啊、沙律啊，跟住一些小食甜品，就是这样啦。咁我嗰日就已经非常满足啦，因为有长脚蟹。 我咁喜欢吃。 我其实不是太好甜嘢咯，就算是吃甜品都是吃啲冇咁甜嘅，平时好少吃甜嘢。就算我饮嗰、那个，即可能去茶餐厅食饭，我都是同佢讲少甜或者酒甜嘅，所有嘢都是少甜，直头唔甜，是好养生。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水就玩完，肉又浸完，饭都食埋啦。翻到上房，两个人摊咗喺张床度，校暗咗啲灯，唔系瞓觉。两日一夜嘅 station 点可以咁快就完噶？瞓咗佢咪好嘥咯？校暗啲灯系情调嚟嘅，系为跟住落嚟要做嘅嘢做准备。两个人夜晚喺酒店房，点可以唔做呢样嘢呢 ？Mini 同你打眼色。你就好知定咁伸手去床头柜嗰度拎咗个遥控过嚟。冇错啦，住酒店另一样必做嘅嘢就係睇电视啦。其实好多时候都唔知有咩好睇㗎。但因为酒店啲台通常好多选择啦，一啲平时你喺屋企都未必有嘅台，再加埋电视个位啱啱好俾你摊喺张床度睇，完全可以颓废咁样 hea。所以攞咗个遥控过嚟之后，你就諗緊究竟揀啲乜嘢同 Mini 睇好呢？以下三个选择，你会睇啲咩 ？A. 外国电视台， 嗱，想幻想自己喺日本嘅，咪拣日本电视台啦；想幻想自己喺韩国嘅，咪拣韩国电视台啦。B 本地电视台支持本地制作，耶、yeah。C 串流平台，冇计啦。嚟咗酒店又唔代表电视特别好睇咗嘅，都系开翻嗰啲 Netflix 啊，嗰啲睇翻自己啲嘢啦。 我唔知道你有冇一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个人嘅投射，我觉得喺酒店房开住个电视有啲声，摊喺张床度嗰种感觉，你就算唔知睇咩都好啦，系觉得系好 feel 嘅。 系 呢个系我好强嘅感觉。 我都有嘅。 系啊，我觉得唔知点解好正嘅咁。就算去厕所都要有嗰啲声咧，喺里边有啲厕所嘅设计系有得听住出边电视嘅声啊，嗰啲喇叭。 系我最中意嗰啲浴室有埋电视机啊。 哦，系啊，一定开住 一路睇波一路浸浴。 系啊，所以唔知点解个电视突然之间变得好重要嘅。咁但系啦。如果同 mini station， 你会拣同佢睇啲乜嘢咧？ 都有难度啊呢条。我先 fold 咗 B 先，其实 即系本地电视台就唔会啦。 即系我自己觉得你如果想睇电视系，我系会想睇，即系总之我想有去旅行嘅感觉咯。 嗯， 系啦。 嗯， 但系而家好多时真系睇翻可能嗰啲串流平台嗰啲嘅啫。即系可能追紧剧，咁你咪想睇翻咁样，即系可能我、哦、出啦，今日出第二季嘅第三集，咁咪照追正常咁样追咯。 即系可能你会带个平板电脑或者电脑去，跟住博电视。 但今晚连续好多下都敲中 A 喎，我拣 系 喎，我拣 C 啊， 今次唔敲 A 啊， 直觉系 C 啊， 直觉系 C， 直觉假身呢啲行嘢真系，我会觉得系 C 啊。即係佢似係會係睇串流平台，因為佢平時屋企都係睇開咁啊，睇完慣咗啊，慣咗啊，去邊度？即係假設佢真係去旅行啊，即係真係去 Palace， 去 London， 去 Madrid， 佢都係會睇翻串流平台， 開翻嚟睇串流平台嗰啲咁啊， 係啦係啦，即係睇翻 Black Mirror，Black Mirror 好似好耐啦， 好耐之前啊， 唔係睇個 Mirror， 係睇 Black Mirror 咁樣， 所以你揀 C 串流平台 係。 我会揀 C 串流平台，因为我自己就会比较喜欢不同类型的资讯咯，知道。咁另外就是点解唔会睇本地电视台呢？咁本地电视台其实平时嘅 social media 啊都会可以睇到。咁A 嘅话呢，咁外国电视台呢就算禁咗都未必会明佢讲咩，因为始终我英文都系即系太有限啦。我哋会去睇电影啦，拣一啲科幻嘅，因为我哋两个都好中意睇关于宇宙嘅嘢，关于 UFO 嘅嘢。我哋最近咧睇咗个系 Elon Musk 嘅《回到太空》咯，佢呢一个系纪录片嚟嘅，咁就都比较长，因为佢真系记录佢一开头有呢一个计划，去到佢真系成功上太空嘅一个纪录片咯。真系睇嘅话就可能预时间都有少少长嘅，但系都非常值得睇。 咦，咁我四分咯喎。 系啊。 我哋两个其实好少会喺 station 度睇片嘅，我哋最多都系开个开着个电视，跟住之后听下有啲声听下咁咯。我哋最主要会听歌度，听佢平时嘅音乐啦。但目前为止咧，我哋两个 station 咧系未试过睇电影嘅，我哋都系听音乐多嘅。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第二瞓醒，食完个靓早餐，起多咗阵就 check out 啦。今次 station mini 好满意，你都松一口气啦。你又发现两个人好似好耐冇试过可以摆低晒啲工作，咁专心咁样陪大家啦。所以翻屋企嘅呢程路，你都觉得比平时拍拖出街 sweet 好多啊。你知道你哋嘅感情又进一步啦。而坐紧车嘅时候 ，mini 突然之间面色一沉啊。 系咁喺度抄个背囊，做咩呢？原来佢漏咗件买咗冇耐嘅泳衣喺酒店房嗰度啊，应该系挂咗喺衣柜嗰度唔记得拎啦。呢、這个时候你会点做呢 ？A 即刻翻酒店攞，话晒呢件泳衣都系你同 Mini 好中意噶嘛。B 揾日先去攞，都就翻到屋企啦，费事走嚟走去啦。C 由得佢，下次同佢买嗰件新啲、靓啲、性感啲嘅泳衣好过啦。 今集出现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泳衣，我哋都估唔到佢头先有一条答系泳衣，跟住讲咗咁耐啦，跟住我哋嘅设计呢一条又系咁样泳衣，所以今日就围绕都系泳衣主题啦。咁但系漏咗，即系嗰件买咗冇耐，又唔系全新，第一次着，但又唔系好耐嘅啫。呢件咁嘅嘢漏咗喺酒店，你会点拣咧？同佢 即系泳衣呢啲嘢咧，又好尴尬。男人咁样计啊，喂，买个条咯， 系啦，系啦。 女孩子咧就多咗好多嘢会喺入边嘅，即系究竟，哎死啦，怕尴尬俾人执到系咪先？又或者，哦，其实我着过一次唔会再着，因为好多女孩子可能啲泳衣可能一次两次就唔会再着，或者今年着过，出年都唔会再着噶啦，系咪先？即系嗰个 occasion 喺嗰一次嘅场合先会着，亦都有呢个嘅情况出现，所以真系好难判断佢点样去界定泳衣呢样嘢啊。但如果以佢两个嘅性格啊，即系据我认识佢两公婆啦，我用两公婆或者呢对情侣嘅性格，啲嘢系执着嘅。 哦， 即系佢有佢嘅 hea 或者有佢嘅，诶得冇所谓啦。但佢有啲位佢忽然之间会好执着嘅，即系嗰种狮子座，好似狮子座嘛。嗱，睇翻先，八月十四号系咯，狮子座咯，即系有种正义感啊，有啲嘢系即系叫做紧张啲嘅嗰款人咯。所以我觉得。未必是他想拎，但 Wallace 会很想拎，而他两个如果夹的话他会回去拎咯。即不紧要咯，即刻回去拎咯，很快啫，兜回去就拎回咯。 是。 即那款咯。所以我觉得是 A 咯。 A。 我会揀 C, 由得他。为什么不揀B, 找一先去攞呢？我本人比较懒，如果同埋我成日都会唔记得带或者会漏咗啲嘢，咁但如果嗰件嘢唔係太紧要呢，我都係会有佢嘅，所以我係唔会返去攞嘅，有佢啦。我係会 check 好晒所有嘢先会离开间酒店，所以我係未试过漏嘢嘅。因为我成日都会出去外国做嘢啦，咁会去唔同嘅地方，都会住到酒店，咁我都会有一个习惯咧，我系 check 晒所有每一个角落有冇漏嘢，咁我系会 double check 完之后咧，我先至会离开个酒店嘅，系啊，因为我一飞咁我就唔会再去翻嗰个地方，所以我每一次咧都会 double check。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好啦，今日揸住四条啦，其实都几好嘅， 应该系稳阵嘅，乐观乐观乐观 嘅， 审慎乐观，审慎乐观，系啊，投资一套一，审慎乐观，今日呢个嘅number 审慎乐观。 所以是有可观的回复的，应该 是我估应该都三分四分咯，正常四分咯， 系咯，即系佢唔会系极端嗰啲， 系啦，唔系 即系唔系之前嗰几个礼拜嗰啲妈妹嗰啲咧， 妈妹嗰啲不了。 究竟 Mini 佢嘅合格准则系点咧？ 我觉得其实答到一半都合格噶啦，即系三条要求都唔会太大。其实随意啦。 呢啲先系真正嘅要求，唔系好大啊！ 好叻啊你，叻叻猪啊！Tell me what should I do when you're 狂欢，孤独街被神语延长气氛，将一切变真诚，不顾忌响起了末日警报，不需理。巴鲁塔的废墟化做城堡。苏醒 ，Baby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中笑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in't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水母与风声 ，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re so perfect， 我一路守你，捉紧我手臂。Know that, know that, feel the two 最近每分每秒都想真爱 I want you to win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害凝望着障碍余生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余生早注定从不想输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一心跳想与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汪本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总结任内在公务员事务局的工作，提到所有不理会或拒绝签妥和交回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129个公务员，已经全部离开政府。而早前涉嫌参与反修例非法活动被捕的89个公务员，当中54人亦都已经离开政府，8个人接受部门调查之后已经被训诫或者警告，14人的个案仍然在处理中，其余13人经调查之后未有足够证据显示纪律问题。聂德权在社交专业撰文赞扬公务员在抗击第五波疫情期间积极付出，经过两年来实施的各项措施，公务员团队和管理可以说是重回正轨，深信所有公务员会一如以往全力配合下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施政，带领香港迈进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医委会成员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指出，近年出现移民潮，关注往后几年公立医院人手不足问题或者会继续恶化。他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过去的社会事件加上公立医院服务压力大，令不少医护人员心淡，不少先进国家对医护人手有一定需求，医护本身亦都不愁没有其他发展。他认为就算医护离开公立医院之后仍然在港，亦都可以选择到可能有更高收入的私营医疗机构工作。以视像形式出席同一节目的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认为，近年没有很多公立医院专科医生转为私人执业，或者与整体经济环境有关。他又认为本港医生到外国执业的诱因不大，原因包括可能要重新考试，亦都要安排屋企人到外国生活，成本相当高，所以不见到有很多较资深医生到外国执业。台湾新增42,293宗本土新冠确诊个案，多151个人死亡，新增的死者年龄30多岁至90多岁以上，全部是重度感染个案，140人有慢性病史，96人未接种三剂疫苗。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说，出兵当地的俄军正试图完全控制位于东部卢甘斯克州的北顿涅茨克市，同时发动攻势包围区内离西昌斯克市附近的乌方部队，封锁主要后勤道路。发言人又说，在同处东部的顿涅茨克州，俄军试图阻截乌克兰武装部队， 向边境同驻扎在州内斯拉维扬斯克市附近的俄军后方推进。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持续受俄军的炮火攻击。较早时，北顿涅茨克市的官员表示，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相信需时几日。卢甘斯克州州长表示，持续轰炸令到北顿涅茨克几乎到处瓦砾，基础建设被摧毁，乌军留守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香港女童军总会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两边龙尾咧都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上香道。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清理好，龙尾去到观景台。而后少少咧，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而家有待消散。但系后少少近住彩虹村咧，都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受到意外影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上香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就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御港湾。而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果栏。另外，因为水管紧急维修，佐敦、宝灵街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Out Loud， 欧瑞强， 如火闪闪。灿浪涛，随那海浪舞。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R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动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杂志式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每集请嚟不同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今集请嚟真菌专家倾下菇菌生态。 有啲识发光，有啲会变色，有啲仲会致命添。菇菌你又知几多？ 《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呢度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wo， 有音乐，有快乐，我系波成，耶 耶， 好难得啊！我哋啱啱 我系阿一啦。 可以凭我哋嘅实力可以听到奖励， 系、哦、今日系我自己实力嚟嘅，系 凭实力啊！你叫我今日冇乜点样样啊？ 我想讲早排有个嘉宾啊，好似阿 wing 啊， 系 阿 wing， 因为好想知道究竟我哋平时嘅嗰个叫做分数系如何嘅，咁我就坦白地同佢讲啦，平时阿波。两分左右啦，咁我又即系 around 四分好，比较好少少咁样啦。 走开啦，明明你系第一个零分嗰、那个， 咁就系咯，可能都系经验嘅问题咁样咯。 所以证明咩咧？即系饱喺边个度咧，中意讲咩都得嘅。 咁鬼叫阿 wing 系问我咩？ 唔系啦，所以你问边个哥中意讲咩都得嘅咁啊。所以凭实力啊，几好几好，唔错。 如果真的可以跟 Mini 去一次 station 就好了。 嗯。 Wallace 你就好了。 我没有补充。好危险啊这个位置。我听下推介什么。问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什么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要建立啊。整理文件的能力，咁啊问大家一条问题啊，有冇整理过自己的银行月结单呢？又或者每一次转工的时候签的合约仲喺唔喺度呢？甚或乎你张大学证书、会考嗰张证书去咗边度啊？呢啲就系你嘅文件整合能力啦。唔好话好多时你哋啦，我自己都系嘅。就真係亂咁劈嘅，即係見到個位就攝，見到個位就攝，啊攝埋攝埋，都唔知攝咗去邊。你以為啊呢一世都唔使再用，或者有時覺得，唉啲 contract 過咗一年，啲月見單都交咗啦，過曬去啦，然後先至發現，唉死啦，要交啲證明文件添，唉死啦，唔知要搞啲咩手續添，然後就話要你過去唔知幾多個月嘅月結單啊。要你的合约啊，要你的工作证明啊，要你的大学证书，这个时候你就企喺度啦。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是推介你学习整理这些文件的能力，做一个有条理的人，遇到一些麻烦的手续啊，先至唔会惊噶嘛。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整理能力啊嘛， 系呢、這个因为最近即家中有啲事情要处理啦，咁去一啲无论你系政府机构又好，银行又好，或者好多嘅地方都好，其实你都系要交好多嘅证明文件噶嘛， 系 咪先？即系例如可能假设你要我哋大学嘅时候都有经历过啦，哦，例如你要申请一啲叫 scholarship 嘅嘢，或者你要申请一啲叫做资助咁样，你都要交好多文件，哦，我哋住科咪要咯。 要啊， 系啦，即系你要申请 住宿舍，你都有啲地址证明啊。咁当然嗰时只系住址证明啦，即系例如哦，你有封银行信嘅，咁你就已经可以住址证明咗啦。咁啊，除此之外，我小弟嗰个联合书院嘅宿舍咧，你就要报埋你屋企嘅大细嘅。 哦， 即系系啊，实用面积有几多个人住？哦，原来你有六个人住嘅，咁你咪要拎埋阿爸阿妈、细佬、姑姐、姑丈。姨婆、姨媽 搬嚟， 係啦，所有 三代同 所有原來逼埋喺嗰間五百六十尺嘅屋入邊， 咁你好需要住宿舍啦。 咁你就係因為佢係計人均面積噶嘛，即係我小弟嗰個書院就係咁計，咁所以你就整理好多呢啲文件啦。好啦，因為即係咁啱，再加上今日咧就睇到個 post 咧，就係話點算好？大学毕业证书被狗咬咗，我坐车嘅时候睇到呢个 post， 我笑咗出嚟，都揾翻出嚟先。嗱，佢系咁写嘅，等我揾翻先。只狗食咗我张大学毕业证书，吞晒落肚得翻啲纸碎，但我过两日就 interview， 点算好？去宣誓顶住先得唔得？啲人话。带埋只狗去 interview， 咁当然有啲系即系正经调研啦，即系攞影印本俾大学搞certified true copy 或者俾钱整 transcript， 但你都讲唔切噶你两日内嘅嘢，咁然后佢话系只西摩狗岁几嘅西摩狗咬碎咗啲嘢，即系呢啲嘢咧，你而家问我，我嗰日又系执屋嘅时候先发现，咦，会考张证书喺度嘅。 即是你是一路都不知道他放在哪里，或者你没有。 我知道放在家里。 一定是在这里的。不过我不知道这里在哪里。 我知道在家里。我知道应该是在房里面的那几个兜。因为那几个兜不是叫兜的，那几个纸箱不是那几个胶箱。因为那几个胶箱是放杂物。杂物当然杂物都有细分的。衣服的杂物。 衣服嗰啲嘢嘅衣柜啊， 唔系因为有啲衫你唔会再着啦，即系例如可能我哋嗰时嗰啲 cam T 系啦，咁有一个箱就系摆到啲书咯，咁我估计喺嗰文件入边咯，咁有一个杂物系杂物嘅杂物咯，即系我唔识分类嘅杂物，咁就摆喺嗰度，咁然后喺书柜上面有一堆插住咗一个个嘅 folder 喺度咯，咁我连嗰啲 folder 系啲咩我都 唔 知，系直接嗰日真系叫做执屋，我先发现哇。原来我考 A level cam 嘅 notes 嚟噶，我就有啲剪报喺入边啊，个剪报系 点解你仲要摆喺度？ 个剪报系个剪报系深水埗隐世小店美食，因为我记得剪嘅时候嗰排好似系深水埗做 project， 所以剪低咗。介绍食唔知咩嘅面啊、寿司啊、鸡蛋仔咁、啊、样，跟住我就系执哦，哦，点解喺度咧？点解要 keep 咧？系抌咗佢啦， 隔咗咁多年先觉得要抌。 咁然后，有啲系真系可能系，我都唔知边度嚟。即系例如好简单，我哋电台好似我同波成咁叫做叫做我哋叫自雇人士啦，每年都要签 contract 啦， 好多份合 约咁签啦，好多份，即系例如可能你骚动音乐有份 contract， 后门有份 contract， 假设听日你做埋晨光，即系后日做埋晨光第一线，你有晨光第一线多一份 contract， 假设你做埋 Main Hong Kong 嗰份嘅，咁你 Main Hong Kong 又有份 contract， 咁样即系我哋系咁样计噶嘛，系咪先？你冇储起咁多年嘅 contract， 真系噶， 我有个 folder 储起晒噶，即系其实系冇谓，但系你要知道你自己。其实咧，因为我喺呢一方面咧，我系好有系统。 咁佢交俾你啊呢一 part， 因为我觉得呢个系受我老豆影响嘅。细个开始，我老豆咧，佢屋企有一个， 我唔怪之个样咁严肃啦。 佢啊， 一念啊 ，folder 样啊，喺度睇执紧 folder 个样。 话晒我老豆最经典啊，佢有条理到系点啊？将过去咁多期六合彩个 number 打落个 Excel 度，再 gen 个结果出嚟。嗰啲咩热门 number， 佢都要开个 Excel 嚟摆。你又知一个人几有条理啊？ 或者啲细伯真系好想发达啊！ 买咗咁多年啦， 锲而不舍。 系啊，所以咧细细个佢已经有意啊， 父亲节啦都冇心情啊，影相都唔笑啊。 唉，落彩又唔中， 落彩又唔中啦，就好似我抽唔中驱翁一样，我抽咗九年都唔中。你试下嗰日影相，我个样仲衰过细伯啊！ 所以我老豆啊，从来都系好好好 好有條理，佢屋企有一個夾咧，就會將一啲好重要嘅文件放曬落去嘅。即係成個概念就有咩事，攋個夾咪走得啊嘛。咁呢度就已經有一個系統啦。然後佢將我哋細個幼稚園啊，幼稚園最叻係派咩啊？派獎狀嗰啲乜鬼嘢？定係小學咧？乜嘢都好有獎狀啊嘛。係啊，你大個知嗰啲係廢紙。 咁又唔好咁講。 即係但係你細個嘅時候係哇好勁啊！即係 你小學嗰啲獎狀喺你升中學嘅時候。 唔 係用咯， 嗰啲係冇用嘅獎狀，即係例如唔知乜乜優異獎，係每一個小朋友每年年尾就會有十張嗰啲啊，即係嗰啲氹你開心嗰啲。 我以為係哦，因為我有試過攞勤學獎嘅，係即係寫住 certificate of diligence 啊，係真係有勤學獎俾過我㗎。 咁你都好啊，呢 係啊，嗰啲係唔知每年有每一方有三個嗰啲㗎咋，然後有埋獎學金嗰種嘅。 咁好勁啊你！ 我係勁㗎，但唔知撇咗去邊咯張獎狀。 合理 系啊， 呢啲啊真有用啊！你 系啦，咁跟住之后，例如可能你去睇细个嘅时候嗰啲我唔知道你会唔会 keep 起啦，即系嗰啲叫做医疗报告 有啊， 或者 牙科保健有一本， 系咯、 啊，之后嗰啲 你真有 keep 起噶？ 有啊，你另外一个 folder 我同我妹嗰啲摆埋一齐咯，你要分系统啊嘛，你会分啊嗱成绩嗰啲，头先证书有一堆咯，跟住之后系X 光片嗰啲嗰啲都摆埋一齐噶。即系嗰啲叫医疗系噶嘛，咁跟住譬如而家有买保险咧，咁你个 plan 你本身有个保单你有啦，然后佢可能每年佢又会寄分张单过嚟啦，又或者之前我嗰份公司有唔知咩 MPF 咁样，佢每年又会寄啲嘢嚟，咁呢啲叫做 insurance 啊，呢一类嘅嘢，咁你咪又用一个 folder 装起佢咯，跟住头先讲电台，咁你每年签嗰啲咪一个 folder 装起佢咯，咁我旧公司都有嗰啲可能粮单嗰啲，咪又装起佢咯。跟住可能銀行户口之前我买股票嘅咁样。 好，今个礼拜推介大家学科性啊。我系完全冇啊。我系无啦啦喺你唔信你插我个袋。我无啦啦你喺我电脑袋嗰度系会有两张 contract。我都唔知系今年几时签定系两年前嘅。然后无啦啦喺袋底。咦点解有份 contract? 然后无啦啦喺一个床下底嘅背囊入面。呢、這个斜孭袋我五年冇孭过喇。然后喺个暗格入面。咦，又有一份 contract 嘅，跟住之后呢排因为要搞啲嘢，咁然后即系要处理一啲事情啦，咁然后就去问啲同事，咦，如果我要问公司申请粮单系点样处理咁样啦，哦，但系唔知点样，哦，同埋你到时攞埋嗰阵时你入职嘅时候嗰份合约就得噶啦，我系真系由心而发地同佢讲，系、哦、我份合约咧。嗰份合约去咗边啊？ 入职嗰份系啊，即系你讲好多年前嗰张噶啦嘛。 唔系，我唔系讲呢度啊，即系出边日头嗰份公司啊， 系 啊， 系嗰度要得一张嘅啫喎。 系得一张嘅咋？ 你都唔 keep， 我都唔知抌咗去边。所以我喺文件整理嘅能力咧系好差，因为文件整理嘅能力咧，即系有啲人即系天生，即系当然天生个 sense 好啲啦。有啲人就系佢勤力或者啲人细心啦。咁小弟系属于嗰啲粗心大意啊，粗枝欲叶啊。 粗枝大叶 系粗 金枝玉叶 同粗系啦，同 埋粗枝玉叶，你可唔可以写到咩嘢？ 粗枝玉叶嘅人，咁所以我系真系舐啡嘅。咁、但系呢个都系有一个叫做学问或者一个 sense 入边嘅，即系究竟你系例如你系跟用途去分啦， 会啊， 有啲系跟年份去分啦， 系啊， 有啲系跟种类去分啦，有啲系唔知道跟啲咩去分噶嘛，即系我唔知点样就摆咩 folder， 因为如果你摆得太散，即系例如我分得好清楚，哦呢、這个系港台，呢、這个系港台嘅。节目合约，哦呢、这个系港台嘅其他制作嘅合约，哦呢、这个就系唔知边份公司嘅合约，哦呢、这个咧就系年尾嘅花红嘅合约，哦呢、这个，咁你其实反而等于冇整理过噶嘛， 系啊， 因为你散到都冇整理过，咁有啲人咧，咁你有时可能你唔系嗰个叫做唔系用类别去分，例如你真系用日期去分啦，例如我四年前做过呢个验身报告，呢、这个验身报告系咁样嘅，好啦，今日就介绍咗我去专科做呢个 A 嘅报告，同埋呢个 B 嘅报告，我 A 出咗先嘅，但 B 后屘要用，咁我究竟 A、B 点样排，然后我要用嘅嘢系照摄入去，或者你之后系咪每次都好有手尾跟翻次序去摄，呢、这个系你真系要去培育或者培养嘅嘢， 系啊，好复杂噶， 我系练咩地步，我系练啊，即系其实。坦白地说，呢、这个节目我都算系有翻咁上下嘅细心。由我哋开创到而家嘅嗰啲访问啊，即系由嗰阵时做又喺寻常试认真做，即系我哋以前嘅一个叫做古老嘅节目啦， 经典 嘅古老节目入边 有个港台经典台出翻，你就会睇到 系啦。 咁我哋嗰時有擺 set 埋入去噶嘛，嗰啲、 啊、 我就整理得相對地好嘅，因為跟日子排啫嘛，一定係咪先？好啦，咁然後去到後尾開始可能我嗰啲我哋嗰啲廣播劇啦，即係三十秒實驗小劇場啦，少年波勝與百寶一，咁嗰啲係整理得非常之好嘅。嗰啲 name 嗰啲 final name 咧，我都會盡量我有條理，例如 backup club 三十秒20201122咁樣，我全部都有 mark 低，全部都打得好整齊。即係所以我話我對呢份工作啊，入面要做嘅嘢都算係整理得幾好，但係因為始終電腦咧，你係慳咗一個好緊要嘅步驟，一个悭咗一个咩紧要步骤，就是它可以帮你 sort out 啊，即系你可以跟时间排又得，跟名排又得，即系帮你执好晒，你只要个 folder 唔好乱， 系， 其实就得噶啦。咁但系因为如果我要执一啲叫做白纸黑字 hard copy 嘅嘢，你就真系要对日期、时间呢份嘢同嗰份嘢个分别性。然后无啦啦，例如有啲嘢，例如你可能呢份你系即系，例如我哋可能讲合约呢啲一定会有嘅嘢，但偶然你会有啲嘢你要 keep， 你唔知摆边个嘅种类入面，你又会乱咗嘅。 就叫其他你开一个。 系啦，即系例如如果无啦啦今日假设我走咗去律师楼签咗一份嘅临时买卖合约， 系， 咁我系咪要开一份新嘅 contract？ 系噶。 我咪开个新嘅 folder， 咁你又要谂，哦，咁我个开到个 folder 有几大啦？咁即系或者嗰下可能一下嘅，即系例如我假设我假设啦，先假设啦，即系假设嚟，乱过马路俾人捉到，咁我要可能要签罚款嗰啲书或者认罪书、上庭嗰啲文件签完啦，咁你呢啲一剂啫嘛，系咪先？但系你都要 keep 噶嘛，系咪先？ 呢啲系难 keep 啊， 系啦，咁你咪仲难去处理，所以咧电脑咧系几易入门嘅一样嘢，就系、是。教你最簡單的文件處理的能力，就是你去怎樣 name 個 folder。有些人連 name folder 都有困難的。例如有一位我們去認知的同事劉偉恆先生。 是嗎？ 我不知道他 save folder 是怎樣，但我見他手指入面的 folder 是亂七八糟的。 哦。 是啦，即是會無啦有些2020和2019，還有些2016的東西在那邊的。好啦，另外一個比較差的那個呢叫黃冠斌先生。他是那些電腦的 folder 是哇哇哇。阿領就好好多嘅，即係你睇得出邊啲人有條理，有邊啲人冇條理。咁我就係介乎，即係我一定唔係用好啊， 但叫做有啲嘢你都會 group 埋一齊。 係啦，我起碼會，我覺得有用嘅嘢會擺低咯。可能我覺得電台份合約冇用過啊，因為年年都係嗰個人工都冇加過嘅， 冇嘢需要睇啦。 係啦，咁出年又有一份新嘅， 但係連嗰啲證書嗰啲全部都冇 keep， 即係嗰啲對你嚟講都浮雲啦。 其实我而家有一下都会谂，你 keep 嗰啲证书嘅作用喺边？ 吓， 即系会考证书 冇噶。如果有一日唔做，你要出去见工，你要待住，或者一个呢、這个其中一个功能性。 但系仲会睇会考咩？ 唔知噶， 我直接攞大学嘅证书俾你睇。 同埋第二样，我觉得喺我嘅角度就系佢有纪念性咯。 哦，系系， 即系 咁，但系 个纪 念性我就唔系摆嗰个叫文件入边，我就摆另外一个位噶啦。 所以我放喺学同学业相关嗰啲摆埋一齐咯，即系我每年嘅成绩表。唔知中学一 form one 到 form seven 连埋公开试啊，连埋小证书啊，咁样怼埋一齐咯。即系其实嗰、那个即系电脑个概念叫 archive， 哦， 佢唔系净系将你嗰啲嘢压缩咗。其实你喺实体里边咧，你都系谂下点样。 唔系，但我觉得第一步，如果你系完全冇呢啲嘅人，麻烦你先学懂第一步就喺电脑执好咗啲嘢。第二步就真系学文件咯。而当你文件都处理到嘅，基本上你所有文件就要齐。当你要去做，我哋可能早一两个星期讲嗰啲咩按揭啊、买卖合约啦、啊，嗰啲全部冇问题噶啦。 系啊，今时今日我觉得系你嗰啲粮 要学噶， 同埋你啲单啊， 同埋你 翻嚟， 你签嗰啲合约 啊， 入职嗰啲麻烦你 keep 翻好。 因为有个人品， 有 个 人 摆 喺度，系啦，而家就头痛紧啦。 唉、哎。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情郎是同